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存储虚拟化下如何建立自己保管的单独档案库。在上一节啊，我们讲了这 QEMU 它的启动过程中的存储虚拟化是如何做的。那么好了，现在 QEMU 它也启动完了，磁盘设备呢，它的文件呢已经打开了。我们来看虚拟机里面的一个进程，它要写入一个文件的时候，最终是如何落到宿主机的硬盘文件上去的。那么首先啊，我们先来看前端设备驱动 Virtual Block。 这个虚拟机里面的进程啊，写入一个文件，当然还是通过文件系统。整个过程呢，和咱们在前面文件系统那一节讲的过程呢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到了设备驱动层，那这时候啊，它就不是普通的硬盘驱动了，而变成了 Virtual IO 的驱动。 Virtual IO 的驱动程序的代码在 Linux 操作系统的源代码里面，它的文件名是在 drivers block virtual io block.c 啊，这个文件下面。因为我们前面介绍过设备驱动程序，那在这里面代码中啊，我们能看到非常熟悉的结构，它呢会创建一个 workq，注册一个块设备，并且得到一个主设备号，会注册一个驱动函数叫 virtual io block。 当一个设备驱动作为一个内核模块被初始化的时候呢， probe 函数啊会被调用。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virtual block probe 它做了哪些事情。在 virtual block probe 里面，我们首先看到啊，它得到的是一个 struct request queue， 这是每一个块设备啊它都有的一个队列，还记得吗？它有两个函数，一个函数啊叫做 make request function，用于生成 request， 另外一个呢叫做 request function， 用于处理 request。 如果你不记得，你回过头去看一下这个块设备文件它的那个过程。这个 request queue 的初始化在 block mq init queue 中，它呢会调用 block queue init allocate queue， 然后呢里面会调用 block queue make request， 这里面会将 make request function 这个函数啊设置为 block mq make request 这个函数。也就是说啊，一旦上层有了写入需求呢，就通过 block mq make request 这个函数将请求会放入这个 request queue 这个队列里面去。另外在 virtual block probe 这个函数中呢，我们会初始化一个 generate disk。 前面我们也讲过了，每一个块设备啊都有这样一个结构。然后呢在 virtual block probe 中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呢 init vq 会来初始化 virtual queue。 按照上面的原理啊，Virtual Queue 啊，它是一个介于客户机前端和 QEMU 后端的一个结构，用于在这两端之间呢传递数据。这里啊建立的 struct Virtual Queue 呢，是客户机前端对于队列的管理的数据结构。在客户机的 Linux 内核中啊，它通过 Key Malloc Array 进行分配，而队列实体呢需要通过函数 Virtual IO Find VQS 来查找或者生成。这里面还会指定 callback 函数为 virtual block down， 当 buffer 使用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需要调用这个 callback 函数进行通知。根据 virtual io config ops 的定义啊， virtual io find vqs 会调用 vp modern find vqs。 在这个 vp modern find vqs 这里面啊， vp find vqs 啊会调用 vp find vqs rntx。在 vp find vqs rntx 中啊，会通过 request rq 注册一个中断处理函数叫 vp interrupt， 当设备的配置信息发生改变，会产生一个中断，向设备队列中写入信息时也会产生一个中断，我们称为 vq 中断。中断处理函数需要调用相应的队列的回调函数，然后呢我们根据队列的数目依次调用 vp setup vq 来完成 virtual queue vrun 的分配和初始化。在 vrun create virtual queue 中啊，我们会调用 vrun allocate queue 来创建队列所需要的内存空间，然后呢调用 vrun init 来初始化一个结构叫 struct vrun 来管理队列的内存空间，然后呢会调用 vrun new virtual queue 来创建一个 struct vrun virtual queue。这个结构啊，从一开始呢是一个 struct virtual queue， 那么它也是 struct virtual queue 的一个扩展，紧接着后面就是 struct vrun。 至此啊，我们发现虚拟机里面的 virtual io 的前端它是这样一个结构，它首先有一个 virtual io device， 这里面呢有一个 struct vrun virtual queue， 那在这个 struct vrun virtual queue 里面呢有一个 struct vrun， 还记不记得上面我们讲 QEMU 初始化的时候 WatchIO 的后端数据结构都有什么呢？有一个 WatchIO Device， 有一个 WatchIO Q， 还有一个微润。你看是不是一模一样，前端和后端对应起来都指向刚才创建的那一段内存。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刚才分配的内存啊，它是在客户机的内核空间里面的，那么它应该如何告知 QEMU 访问这段内存呢？别忘了 QEMU 啊，它模拟出来的这个 WatchIO Block Device 啊，它是一个 PCI 设备，对于客户机来讲啊，这是一个外部设备，它于是呢就可以通过给外部设备发送指令的方式告知这个外部设备，也就是说在代码中我们有 VPIOWrite16 它的那么一个作用，它呢会调用专门给外部设备发送指令的函数叫 IOWrite 来告诉外部设备。告知呢有三个地址，那一个叫做 virtual queue get description address， 还有呢 virtual queue get available address， 还有个 virtual queue get use address。 你看这里面的地址就是从客户机看起来的物理地址，也就是 JPA， 因为呢只有物理地址才是客户机和 QEMU 里面的程序两者都认可的地址。本来啊，客户机的物理地址啊也是 QEMU 模拟出来的。那么在 QEM 中，对于 PCI 总线添加一个设备的时候呢，会调用 WatchIO PCI Device Plug 的。在这里面，对于这个加载的设备啊，进行 IO 操作，会映射到读写某一块内存空间，对应的操作呢为 WatchIO PCI Config Ops， 也即写入这块内存空间，就相当于对这个 PCI 设备进行某种配置。那么当对于 PCI 设备进行配置的时候呢，就会调用 WatchIO PCI Config Write， 那么一直调用到 WatchIO Queue Set Address， 这里面、会设置 WatchIO 的 Queue 的地址，那是一项很重要的操作。从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出 QEMU 后端的 WatchIO Device 的 WatchIO Queue 的微润的地址才被设置成了刚才给的队列分配的内存的 GPA。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队列的格式。微润啊，它包含三个成员，第一个呢叫做微润 description， 那这里啊会指向分配的那个内存块，用于存放客户机和 QEMU 之间传输数据的啊那个队列。然后接下来呢 available 的润啊，它是发送端维护的环形队列，那指向需要接收端处理的微润 description。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 use 的润，它是呢接收端维护的环形队列，指向的是自己已经处理过的那个微润 description。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数据写入的流程，真的要写入一个数据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按照上面 WatchIO 驱动初始化的时候的逻辑，那么呢 block mq make request 这个函数啊，它会被调用。这个函数、比较复杂，会分为非常多的分支，但是呢最终都会调用到 request queue 的 WatchIO mq ops 的QRQ 这个函数。根据 WatchIO MQ Ops 的定义啊，它调用的是 WatchIO QRQ。 在 WatchIO QRQ 中啊，会将请求写入的数据啊通过 Watch Block AddQ 放入刚才我们创建的那个 struct WatchIO Q。 那接下来调用链就是 Watch Block AddQ 一直调用到 WatchIO Q Add。 在 WatchIO Q Add 这个函数中啊，我们能看到FreeHead 它会指向整个内存块中间空闲链表的起始位置，用 head 呢来记住这个起始位置。接下来呢 I 呢也是指向这个起始位置，然后呢进入一个 for 的循环，然后呢将数据放到内存块里面。放的过程中呢 next 呢它不断指向下一个空闲的位置，这样呢空闲内存块呢就会不断的被占用。等所有的写入都结束了以后呢， I 呢就指向了这次存放的内存块的下一个空闲位置，然后呢 freehead 呢就指向这个 I， 因为呢前面都填满了。至此啊，从 head 到 I 它之间这个内存块就是这次写入的全部数据。那至此呢，在微润 available 这个变量中啊，在润的这个数组中会分配一个新的项，在 available 中的位置 available 计算呢是这样子的，就是 available indexed shadow， 然后呢 and 微润点 number 减一，那其中呢这个 available index shadow 啊是上一次的 available 的位置。这里啊我们发现如果超过了微润的这个数组的下标呢，就会跳到起始的位置，那么这个操作的明显看出来它就是一个环儿。这次分配的新的 available 的位置啊，就是存放新写入的从那个 head 到 i 之间那个内存块，然后完了以后呢，接下来呢就会 available index shadow 呢会加，就说明这块内存啊可以被接收方进行读取了。 接下来我们就回到 WatchLQ RQ， 这里呢接下来就会调用 WatchLQ Notify， 顾名思义它是来通知这个接收方的。而 WatchLQ Notify 呢它会调用 VP Notify， 然后呢我们就写入一个 IO， 然后就会触发 VM Index。 我们在解析 CPU 的时候我们看到过这个逻辑，那么它一般呢会处在 KVM run 这么一个状态，当接收到一个 IO 请求的时候呢它就会退出，退出的时候呢就会调用 handle IO。 那这次呢写入呢也是一个 IO 内存空间，那么同样呢会触发 watch IO IO port write， 这次会调用 watch IO queue notify。 在 watch IO queue notify 中会调用 watch IO queue 的 handle output 函数，前面我们已经设置过这个函数了，设置的时候它是 watchIO block handle output， 那接下来的调用链就是 watchIO block handle output 会一直调，会调到 watchIO block handle vq。 在这个 watchIO block handle vq 中这里面有个 while 循环，这个循环中呢会先调用一个函数叫 watchIO block get request， 这个函数是干嘛的呢，它是从那个 vq 中取出请求来的，然后呢接着呢就会调用 watchIO block handle request 来处理这个 vq 中取出的那个请求。我们先来看这个 watchIO block get request，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watchIO block get request 它会调用 watchIOQ pop。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对于这个微润的操作，也即从这里我们开始将客户机写入那个数据读取出来，然后放到这个 watchIO block request 这个结构里面。接下来就是要调用 watchIO block handle request 中来处理这个数据，那接下来的调用链就是 watchIO block handle request 会一直调用到 submit request。 在 submit request 中我们能看到我们原来创建过的一个叫 block backend， 顾名思义它就是后端了，这就是我们在 QEM 启动的时候我们这个 backend 呢它打开了 QCOW2 这个文件的时候它生成的。现在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block backend 来写入这个文件了，写入的时候它会调用的是 block AIO PWriteWay。 在这个 block AIO PWriteWay 中我们看到它又创建了一个携程来进行写入，那么写入完毕了以后呢就会调用 watchIO block read-write complete， 然后呢会调用 watchIO block request complete。 在这个 watchIO block request complete 的函数中它先是调用 watchIOQ push 来更新微润中的 use 的变量，表示这一部分我已经写入完毕了，这个空间可以回收了，但是呢这部分的改变仅仅改变了 QEMU 后端的微润，那么接下来呢还需要通知客户机中的 watchIO 的前端的微润的值。那么怎么通知它呢，因而它就会调用 watchIO notify， 那 watchIO notify 呢会调用 watchIO RQ 来发送一个中断。还记得咱们前面不是注册过一个中断处理函数吗，就是个 VP interrupt， 它呢就是来干这个事儿的。就像前面说的一样，这个 VP interrupt 这个终端处理函数，一个呢它是处理配置变化，二呢是处理 IO 请求，那么对于第二种呢它的调用链是 VP interrupt 会调用 vrun interrupt， 在 vrun interrupt 中会调用 callback 函数，这个我们前面也是注册过的，就是这个 watchIO block down， 那接下来调用链就是 watchIO block down 会一直调到 watchIO queue get buffer ctx。 在这个 watchIO queue get buffer ctx 中我们看到WatchIO 的前端的微润的 last use index 会加一，就说明这块数据QEM 的后端已经消费完毕了，那么可以通过 detach buffer 将它放到空闲队列中，留给以后的写入请求应用。那么至此整个存储虚拟化的写入流程才全部完成。那么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在存储虚拟化场景下的整个写入过程，对照下面这个图大家看。首先在虚拟机里面，应用层它还是调用 write 这个系统调用写入文件， write 系统调用会进入虚拟机里边那个内核，那么会经过 VFS 通用快设备层 IO 调度层，最终会到达快设备驱动。那虚拟机里面的快设备驱动不是别的驱动，就是这个 watchIO block 这个驱动，它呢和通用的快设备驱动是一样的，它有一个 request queue，另外会有一个函数叫 make request function， 被设置为 block mq make request， 这个函数用于将请求放入队列里面去。虚拟机里面的快设备驱动这 watchIO block 还会注册一个中断处理函数，就是个 vp interrupt， 当 qemu 写入完毕以后呢会通知虚拟机里面的这个快设备驱动。那 block mq make request 会最终将 watchIO queue add 将请求呢添加到传输队列 virtual queue 中，然后呢会调用 virtual queue notify 来通知 QEMU。 那么在 QEMU 中呢，本来虚拟机啊正处在 QVM run 这个状态的，也就是说我现在正处在客户机的状态。那 QEMU 收到请求以后呢，会通过 VM exit 这个指令退出客户机状态，进入宿主机状态。然后呢根据退出原因我们得知啊，这时候啊有 IO 请求呢需要处理了。那接下来呢 QEMU 呢会调用 virtual block handle output， 最终呢会调用 virtual block handle VQ。 这个 virtual block handle VQ 里面啊会有一个循环，这个循环啊会先通过 virtual block get request 这个函数从刚才那个传输队列中拿出那个请求来，然后呢调用 virtual block handle request 来处理这个请求。那 virtual block handle request 会调用 block ALUP write way，在这里面啊会通过 block backend 这个驱动啊写入 qcow2 啊这个文件。写入完毕之后呢啊就会调用 virtual block request complete， 然后调用 virtual notify 来通知虚拟机里面的驱动。那数据写入完成，刚才注册的那个终端处理函数 vp interrupt 会接受到这个通知。最后啊给你留一道课堂练习题，请你沿着代码仔细分析并且牢记 virtual queue 的结构以及它的写入和读取的方式。这个结构啊在我们下面的网络传输过程中还要起大的作用。欢迎你留言后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您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